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的第四天，七天假期里，我们在每天的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里为您安排了一组十一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当中，除了为大家介绍十一节日里京津冀三地的演出、展览、游园和活动资讯、出行信息之外，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还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假期当中推出了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会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唤醒千年的古城鹿城。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我们为您特别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于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京津冀地区钓鱼的乐趣。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首先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日前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京剧艺术盛会，自1995年创办以来，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剧目和人才，为推动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9月21号到10月5号举办，集中展示全国27个省区市、41个表演团体的23台大戏、4台折子戏专场以及10台线上的展演剧目。 本届京剧艺术节将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式。艺术节期间，所有的参演剧目将进行线上演播，统一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艺中国快手号上发布。这是京剧艺术节首次以线上演播的形式向全国观众全面展示艺术节精彩的内容，让全国观众足不出户体验京剧艺术盛宴，共享艺术的创作成果。 天津大剧院不久之前开票了一场重磅音乐会，12月11号，引人关注的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钢琴家陈萨将会在大剧院音乐厅为天津的观众带来一场中国古典艺术歌曲音乐会，用音乐、钢琴演绎中国风。本场音乐会将会演绎不同时期的中国作曲家将西方技法和中国音乐元素相融合的优秀作品。 上半场的《听雨》、《教我如何不想他》、《山中》等作品是中国艺术歌曲的早期名作，这些作品植根于传统文化，将思乡、离愁、爱情等传统文化符号通过音乐演绎出动人的意境。下半场的《关雎》、《静夜思》、《幽兰操》、《枫桥夜泊》以及《七步诗》和《登高》等作品是当代作曲家根据古诗词名篇创作的佳作，观众将从歌声、琴声中感受到古与今、中与西的美的碰撞和交融。 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日前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启动。北京市文物局在启动仪式上通报了2020年北京考古的相关成果，其中包括今年在正阳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当中所出土的一尊泥岩镇水兽。据了解， 过去一年，北京考古成果还有陆县故城遗址、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金中都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和清固伦和靖公主原寝等五处。本次公众考古季为期两个月，活动期间将会举办公众考古体验、专题展览、云端展示等系列活动。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神州国旅日前推出神州国旅北京环球度假区直通车一日游精彩旅程。为了让游客拥有独特的乘车体验，经北京环球度假区授权，神州国旅北京环球度假区直通车产品用经典电影 IP 装饰车身。 神州国旅北京环球度假区直通车共设有六条线路，覆盖北京市内及近郊各主要商业中心及交通枢纽，站点包含王府井、前门、东四十条、燕莎、公主坟、昌平、密云、门头沟以及房山等地，后续根据市场需求还会增加新的直通车站点。 神州国旅北京环球度假区直通车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内享有专属的落客车位，紧邻北京环球度假区入口安检区，游客可以通过乐享神州微信小程序便捷下单预定座位，同时也可以通过该小程序了解最新的资讯以及优惠购买电子客票。 北京定制公交推出五条市内往返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连接环球度假区和国贸、三里屯、三元桥、安贞桥、东直门、西直门、草桥、北京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在线预约方便快捷，一人一座，性价比较高。 从价格上看，根据公里数的多少，不同线路票价不同。五条线路的标准票价从16.8元到20.4元不等。线上预约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享优惠，一人乘车享8折，两人乘车享7.5折，三人乘车享7折。巡游定制公交限时优惠，两人8折，三人7折，购票优惠。 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北京定制公交升级版微信小程序以及北京定制公交服务号进行线上预约购票，预约乘客达到拼团要求即可以开通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预定成功之后刷码乘车。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100.6 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北京的一件大事，施工动土，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岂能不摸清楚？这就引发了一座古代城池的横空出世，就是西汉潞城。通州自西汉伊始就设有县城，潞县县城。东汉之后，潞县改名为三点水加一个走路的路，这个潞县，这在《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中都记录得很清楚。清乾隆年间，通州本地的举人刘希信曾对潞城进行实地调查，并且撰写了《潞县故城考》。根据他的记述，当时潞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都还在，南墙因接近当时的官道已被夷为平地了，残存的城垣高5尺。日下旧文考卷180，京畿通州一引通州志。古城在城东8里甘棠乡，周围4里，相传为前朝驻兵处。金棺遗迹实乃邑墟，或曰即潞县。下有暗语：古城遗址今尚存，地名古城庄。 这些记载都说明，古城村如果有古城，应溯源于汉代陆县。但是岁月侵蚀，地表上的城墙早就灰飞烟灭，不知所踪了。那到底有没有呢？有的话，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形状与规模什么样呢？那这就需要洛阳铲大显神威了。他的发明充满了传奇色彩。相传1923年，洛阳马坡村人李鸭子在赶会，这就相当于北方的庙会。他在赶会途中呢，在一家水煎包子铺驻足御餐。当时这包子铺正在搭棚子，用一把铜瓦状的豆柄铁铲子在地上挖坑插棚杆，那铲子往地上用力一戳，提起时就带出了不少土来。李鸭子受到启发，这包子也不吃了，赶忙回家琢磨设计绘图实验样式，发明了洛阳铲，这一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特色工具。通过地毯式的勘探，终于发现了深埋于地下的汉代城墙。王国维提出的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在这里又得到了实锤。城墙的发现解释了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城墙的时候，东西南三面都找到了，但是北墙和城的西南角一时半会儿没找到，这意味着还不能形成一座闭合的城。大家都有些着急，只能去可能是北墙的地方反复探寻。这时候一位当地的老乡就嘱咐说，你们的杆子向下戳的时候小心些，别把俺种的树探坏了，这么多树都没赔过钱。考古队员就问说，您这些树是啥时候种的呀？老乡回答，刚种的，但是一直长得不好。哎，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家一听这话有门啊，因为经常翻动的土才适合植物生长，他说长不好肯定就是不常翻的，不常翻的原因可能就是以前这里就有东西没法翻。于是就重点在他家的树林里边探，果然在这儿探到了北城墙的夯土。由于地表上的城墙一直到1959年的文物普查时还有，地下的墙基不可能被翻动，所以这片树林下的土被翻动只可能是最近的事儿。后人翻动少且短，那当然树长得就不好了。西南城角的发现则有些柳暗花明。苦于一直找不到，考古人员私下嘀咕说，估计是找不着了。2016年7月11号应当被记入史册。他们10点多到了工地，远远的就看见几名工人拿着树枝子跑来跑去。一名人员说，不会是他们找到了吧？因为有些老探工有用树枝临时做标记的习惯，一问还真是西南城角找到了。至此，城的四边和四角均已找到，整座城的形状和范围确定，路程的追寻大功告成。当初吓唬人的领导闻讯后大喜，一向很少发微信的他专门在朋友圈中点赞，向追寻历史、发现历史、创造历史的人致敬。为什么要修这座城呢？秦汉时期，北京是防御以匈奴为代表的强大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地区，也是汉王朝与东北亚地区交流的前沿基地。经略该地区对于巩固秦汉帝国的国家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陆县就像是北京与周边地区在文化、交通、经济、军事上的联系纽带。他的发现是北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重要物证之一。陆县故城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相差2000年的忘年交，牵手共荣。 考古北京， 京津冀之声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11特别节目。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于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京津冀地区钓鱼的乐趣。 大家好，我是鱼月。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嘉宾呢，是我的同事，来自体育广播的庞立明，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广播的庞立明。 他除了是我的同事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被我们很多的同事们都知道的一个身份，就是资深的钓鱼爱好者，是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哇，专家谈不上，就是爱好者 啊，资深爱好者。那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跟钓鱼相关的事儿。 对， 就说实话呀，我一直认为，也可能是我的观念比较保守啊，比较守旧。我认为钓鱼这俩字儿，基本上是退了休之后才去考虑的。 哦，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身边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去钓鱼。有越来越多的人找我去钓鱼，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了。为什么现在在年轻人当中钓鱼开始兴起了呢？我就稍微查了一下，居然说中国现在有1亿的钓友，有这么夸张吗？ 这都算一个保守的估计。对，对，根据就是中国钓鱼运动协会，在2020年的统计，基本上全中国大概能有1.3亿的钓鱼人口。 哦， 对。 我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好几年钓一次的，算是钓鱼人口吗？ 不算， 是吗？ 不算。对，钓鱼人口它是每年平均要多长的时间花在这个钓鱼身上的，而且它每年的这个收入里边要拿出百分之多少来着？那天运动钓鱼协会那个市场部的主任，曾经说过，就是他大概每年要拿出多少钱来做这件事，占自己的收入比例的多少，然后才能算作是一个钓鱼的人口。就是你什么叫钓鱼人口？你基本上你到了周六周日，你想我周六周日安排点干点什么呀？第一个想到的是钓鱼，那有可能你就算一个钓鱼人口了。 但是我觉得呢，像您这样的，那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甭问，肯定去钓鱼去了。没有其他的，就或者说很少有其他的安排。这应该算是一个钓鱼的拥趸了。 对， 现在呢也到了这个北京最美的季节，秋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钓鱼的人口会更多。 对， 接下来呢就是请庞立明，咱们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吧，先介绍一下理论知识啊，钓鱼都有哪些种类。继续呢，接着再讲一讲你钓鱼当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那个钓鱼现在基本上分的就是，比如说在淡水里边，基本上分的就是手竿，然后和路亚钓。手竿就是咱们平常意义说，你要咱们搬一马扎或者做一个钓箱，然后坐在水边上，然后要打窝子，然后要有漂。然后这根杆单杆单下，然后钓鱼，钓的基本上什么草里鲫，然后还有鲢鳙啊，像这种这是草食性的鱼。然后路亚呢，基本上钓的都是捕食性肉食性的鱼，比如说鲈鱼。然后淡水里比如还有黑鱼，然后桂鱼，像这种吃肉的，吃小鱼的， 吃鱼的鱼。 对 啊， 然后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路亚的这种钓法来钓。从钓鱼的水域量还可以分成，就比如说淡水钓啊，海水钓。海水钓里边可以分为，就比如说像海水路亚，海水里边有大量的这种吃肉的鱼嘛。然后还有就是浮游基钓。基钓就是约等于就是淡水里的这种这个手竿钓。但是在海水里钓，通过浮游基钓，你也可以钓吃肉的，因为它挂的这个鱼饵呢，多数都是挂的是虾。对，它钓的都是这种，这礁石旁边这种吃小虾呀、吃贝壳类的这个生物的这种鱼，然后它都生活在那个礁石旁边。然后还有就是沉底钓基本上钓的都是石斑。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渤海湾里就经常会去钓沉船。你如果经常混迹于 那个钓鱼论坛或者钓鱼的这个群里的话，你经常会听到说钓沉船。沉船是咱们国家运用于恢复鱼的生态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种群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把这个破旧的渔船， 嗯， 或者一种报废的渔船，人工的沉到一个地方造礁。 哦， 造礁之后，它会聚集大量的鱼，然后和整个这个恢复，通过这种方式恢复这个整个鱼的这个生态种群。 嗯， 然后到一定程度呢，咱们就可以通过钓鱼的方式把这些已经长成了的鱼钓起来。沉底钓经常都会去这种地方去钓沉船。 嗯嗯， 钓沉船基本上钓的多数都是，比如说像石斑， 嗯， 然后石斑科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牙蜓。比目鱼科的， 嗯， 对，在渤海那个渤海湾里边，基本上都能钓到、嗯。 我问一个门外汉的问题啊， 嗯， 这听完之后，可能有一些听众会笑我，你也会笑我，就是，比如说，因为这个海钓呢，咱们京津冀，也就是天津有些地方能海钓啊，河北也有些地方能海钓、 嗯，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还是这个以不是海钓为主的，对吧？ 嗯， 那就是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比如说手竿，它就是钓食草性的， 对，草食性。 路亚呢，它就是食肉的。 嗯， 有没有可能手竿也能钓上来个食肉？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那种食，那吃肉的它就不吃吗？ 也不绝对啊，也不绝对。路亚也能钓上那个草里脊来，这我们都干过，这都钓到过。然后你用手竿。经常也能钓到黑鱼，钓到那个桂鱼，这种也很正常，因为你的饵会吸引小鱼， 嗯， 小鱼过来之后自然就会把大鱼吸引来，肉食性的鱼类就会尾随着饵鱼就会过来、 哦、 然后你钩子上如果比如说挂的这种东西就是比较腥香，它里边有虾粉类的东西、 嗯、 或者有红虫的那个东西，它都会那个吸引这个肉食性的鱼类来吃， 嗯， 这是很正常，能钓到通过手竿钓到肉，那什么是很正常的。你比如裸飞鱼， 嗯， 对，裸飞鱼其实它也是吃虾的， 嗯， 对，所以你经常都是在那个我们比如说去长辛庄，北京著名的一个钓场，然后那个去钓这种裸飞鱼的特别多， 嗯， 就是都是拿面食钓，对， 哦， 然后手竿， 嗯。那接下来呢，我就是想问一下啊，就真的是我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喜欢钓，就喜欢了钓鱼。那你身边跟你一起钓的人大概的年龄构成是什么样的呢？ 我知道最小的8岁，我朋友的儿子。 我那个时候其实也钓过，是吧？就是自主性钓鱼上瘾的。 对，就我说的就是自主性钓鱼上瘾、 哦、 这孩子会在那个会在周一到周五尽量的把所有的功课都完成，就是他父亲跟我聊，他那个他会把所有的功课都尽量在周一到周五完成，然后周六一定要拉着他爸爸说咱们去钓鱼吧， 拉着他爸爸去钓鱼， 对，跟他爸爸说爸爸带我去钓鱼去，然后而且这个孩子是自己会琢磨我应该使什么东西， 哦， 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判断，如果你小的时候玩这个钓鱼，肯定是爸爸妈妈告诉你，哎，你使这个杆，然后就给你拴好了，然后抛下去，甚至比如说可能都这个漂你都是父母帮你看， 嗯， 中了鱼告诉你，哎，低了， 嗯 沉杆， 对， 钓上来。但是这个孩子是自个儿判断鱼情， 嗯， 自个儿去选择应该使什么样的鱼饵，然后怎么做钓，然后钓中了之后，他会自己摘鱼，然后放生，这一系列的动作全都自己完成，我看得目瞪口呆。 有没有可能他们家想把他培养成以后专业钓鱼的选手呢？ 其实他父亲跟我说，就是他就是喜欢， 嗯， 就是 他们 也就 这件事 没有，就是因为国内的职业钓鱼，说句实话，它的市场还不算很成熟，跟尤其跟国外比， 嗯， 然后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职业钓手的培养的一个体系，就是他可能会从小去接触钓鱼，然后长大了之后他会有意的去参加一些那个积分赛，然后最后打进这个全国的总决赛，然后这个领取奖金，靠着赞助费和奖金能养活自己的家庭，这叫职业钓手嘛、 嗯、对， 然后国内是 很少的，国内的钓手基本上要靠自己身后的产业链去活着。 嗯， 对，就是靠完全靠奖金，靠着赞助去活着，就是他没有脱离产业，这个等于其实他还不算一个真真正正的职业钓手。 嗯， 就是咱们现在的职业钓手其实都是伪职业钓手，就不能说像国外那么定义那么严格的职业钓手。 嗯。但是我觉得这也相应的代表着这个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阔。 对，今年你如果经常会接触短视频平台或者直播平台，你会看到经常会有大量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在推这个钓鱼的这个项目。 嗯、是， 是是。 而且整个产业现在也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 嗯。 因为首先第一，我们国家通过多年的积淀，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能力已经很强了。 嗯。 以前我们大量的东西都要靠进口，杆线甚至一个钩子都要靠进口。 嗯。 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的产业链能覆盖整个钓鱼行业的80%到90%，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能在国内由国内的厂商生产，而且做得非常的棒。 嗯， 所以这个产业才能起得来。 是，刚才您也说了1.4亿，这是什么概念？ 嗯， 我觉得这肯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了。 对。 啊，把这个市场呢发展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这责任可能就落在像您刚才说的8岁那孩子他们那代人身上了。 嗯，对 啊。 但是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国家对这个资源的这个保护。 嗯， 对，这个不光是国家要靠行政命令去做，还要就是每一个钓鱼的人，甚至你不管钓不钓鱼吧，你都要保护好这个环境。 嗯， 总书记说那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 没错， 就从长江的这个线钓开始，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大量的水域其实我们都需要这种禁钓来恢复这个种群。 嗯， 让这些鱼儿们能恢复到一定的水平，然后我们再去有计划有控制的去钓这个鱼。 嗯， 就像国外，就是我不知道你去国外有没有我不知不知道，就是国外是钓鱼是要有执照的。 啊，这我不知道。 对，就在很多的欧美国家，你要想钓鱼，你要通过当地的这个渔具店，他们在渔具店里就有卖， 啊， 你要买一张执照。 可是我去国外还钓过，我是不是犯法？哦，就是在船里面那种， 哦， 在到海里面， 你船带着你出去钓，是船长已经买了他的钓鱼证， 哦，只要他有就行。 对，他可以带你去钓，他等于你就已经有了。 哦， 然后你钓的所有渔获都是归船长的，对吧？ 没有，我们吃了呢。 对，但船长就请你吃了。其实说白了， 对， 然后在国外他会卖给你一张钓鱼的证。 嗯， 这个证背面会写着哪些鱼可以钓，在什么季节可以钓。 嗯， 然后它多大的尺寸你是可以拿走的。 嗯， 多大的尺寸你被误钓了，误钓是很正常的，经常会发生误钓。 嗯， 就是我本来想钓鲈鱼，它上来个桂鱼。 嗯， 你说那怎么办？它就吃了这饵了，那我就把它放回去，保护好它，让它能活着回到它的自然水域里去。 嗯， 就 OK 了。国外是要求必须放回去的。 嗯， 就我们尽量做到不要去有那种就是大小通吃，什么钓出什么鱼来我们都拿走的这种，就是最好的，这样能让这个自然水域里的东西能恢复。其实你知道，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慢慢会发现，就是你在人造的环境里边去钓这个鱼的时候，你没有挑战性。 嗯， 你更喜欢去更自然的水域中去钓那个原生的鱼。 嗯， 然后你钓上来那种快乐，可能你一天你在收费的管理场里边你钓100条鱼，不如你在这个自然的水域里钓10条鱼的带来的快乐多，因为你在寻找，你在用自己的判断去找这个鱼。 嗯， 然后最后你找到，你把它钓上来，你跟它拍个照片，再把它放回自然水域里，你看到它又能活活的游回那个水里去，你就这种快乐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嗯，是是是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大家好，我是月， 我是庞立明，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钓鱼的那些事儿。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分享一个我前段时间的故事。不是有身边的朋友喜欢钓鱼吗？就有人就薅着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哇，这哥们儿这个设备太专业了。各种什么箱啊，然后折叠的凳，杆包装都很精致。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家啊。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呢，三个人，钓了一下午吧，空手而归。空手而归也就算了，关键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呢，有一大哥，他呢就是拿一个麻袋装的，然后骑了个电瓶车，拿个麻袋，然后装的都是就反正很简约的一些工具啊。结果人家钓了挺多，就从我们旁边，我们真是这个拿着最高端的装备钓着最少的鱼。 是这样，就是钓鱼这个东西呢，它算一个，为什么国家体育总局会有一个下边会有一个协会，就是中国钓鱼运动协会，它算一个运动， 是 它算一个运动，它就需要就跟咱们比如说打乒乓球比赛，然后我需要装备， 对， 然后我需要之前的技术训练，你总要能发出球，对吧？然后你也要知道规则，然后还有就是要制定技战术。这个非常重要，你要能了解天气，了解水文，了解这个水域里边的鱼，它什么时候乐意吃东西，它吃什么，它在什么温度，什么气压，什么水质环境下会乐意吃什么，这是一个整个庞大的一个体系，你要都了解清楚了，你才能做到说我拿着很简约的东西，我坐在那儿就能钓上来。有很多人都会出现，就是比如说我在我熟悉的水域里边，我钓鱼手拿把掐，然后我换了个地儿，完了，一个都钓不着。 这样啊，我就是就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呢，我回忆了一下，当时呢，关于天气，我们去到那儿觉得啊很凉快，然后就觉得不错了。这风呢有点风啊，感觉这个温度很舒适。那是前段时间还没立秋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怎么选的地方呢？哎，这块儿没人，挺平坦的，那我们就去这儿吧。这个凳子能放下，其他地方凳子就还得斜歪着。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哦，这个什么饵是吧？然后就是什么饵呢？就是他今天带了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全都混到了一起 、 拿到水，就是拿这个河里面的水搅和，然后拧成了一个团儿。基本上 就 开始 钓了 啊。 是这样，就是在自然水域里边钓。那个传统钓，你要分析它的水流，然后掌握它的就是你抛竿的那个距离下的水的深度。 这样，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个，比如说您很熟悉的一个水域，就是具体到这里面有什么鱼，然后我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饵，几点它好上钩之类的这种。 因为我经常玩的是路亚嘛，然后如果说像刚才你说的那种就是传统钓的话，基本上就是现在北京比较流行的就是去温榆河野钓，温榆河野钓，因为本身温榆河是有一定流速的，然后它的那个对你的选点就非常有讲究了，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流速大概有多快，因为在淡水河流里边钓这个鱼，如果你掌握不好它的流速，找不到它那个鱼窝的地方，或者是掌握不好它的鱼道，就是鱼道就是鱼觅食走的那条路线的话，你经常会钓不到鱼，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鱼不去你那个地儿， 这 站不停，这站不停。 不是，这个鱼道是有人传授吗？还是就靠自己摸索呀？ 是你要对它水文下边的那个地形，你要去探的。就是它底下是石底、泥底，还是底下会有草？然后这个地方会不会因为有草的遮蔽，它的流速会减缓？因为 它吃食，它也会就比如说一条河，它中间会有一个本溜，流速比较快， 嗯， 然后它遇到草的时候，这个流速会减缓， 嗯， 河里边带的这些可供鱼吃的这些饵料的东西，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下沉的现象出现， 嗯， 然后它会沉积在水底或者水的中下层，那鱼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捕食，来觅食，对吧？然后它到这个地方的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鱼道，如果你能找到这个窝子，当然你在这个窝子里钓是最好的。如果你那个窝子被人占了，或者你那个窝子的位置你下不去杆， 嗯， 那你就要找这个能到这个窝子的这个过程中的这条鱼道，你能不能找到这个位置去下杆，去做窝，去钓这个鱼。然后你要判断这个水域里边，通过问人， 嗯， 或者是看水里边比如说有虾， 嗯， 然后有那个水草类的东西， 嗯， 藻类的东西比较多，那鱼肯定吃的捕食的东西就基本上是这几种， 嗯， 或者螺， 嗯， 对，如果水里有青鱼的话，大量都会吃螺了。所以你要在你的饵料里边掺进这些相关的东西，但是， 嗯， 比例是要靠你的经验和别人告诉你来摸索的。 嗯， 就是你像你刚才说的，你的朋友去的时候，他就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往里揣。 是的， 你有看到他使量杯吗？ 绝对没有， 就是打开袋哗往里边倒。 是的， 对，就是如果他是一个高手，这个 绝对不是。 对，他是一个高手没问题。他如果不是一个高手，就即便是那个竞钓大师，就是国家级的竞钓大师， 嗯， 他在开饵的时候，就是做鱼饵的这个过程叫开饵啊。 嗯， 开饵的过程中，他都会用到量杯，他会去量我用的这个竹饵和我搭配的这些辅料的东西，还有我用水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嗯， 要往里加，要加多少杯饵料，加多少杯水，这是有讲究的， 嗯， 尤其在自然水域那个复杂的情况下，肯定不会开一种饵， 嗯， 它会根据各种钓各种各样不同的鱼，比如说鲫鱼，他会喜欢比较吃那个，尤其在秋冬季天开始擦凉，水温下降的时候，他会比较喜欢吃腥香的，就是掺了虾粉的， 嗯， 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他快速补充蛋白质，然后让他能堆积脂肪可以过冬，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个我刚才说青鱼，他会喜欢吃螺丝，就是水里边的那种螺丝， 嗯， 然后掺螺丝的粉， 嗯， 然后有的鲤鱼会喜欢吃藻类的东西，他有没有穿藻的那个东西，他会开几款饵然后去做钓，然后保证在这个自然水域里的鱼获。那开一种饵靠一种东西，就跟说我靠一根杆子想钓全世界的鱼，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他那样就是把好几种，他倒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太严谨的比例，就全都掺在一起呢， 嗯， 这样也不行吗？ 这种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你要， 嗯， 你要那个注意这几款饵之间的搭配，因为腥香的东西在一起的之后，它会串味儿。 嗯， 首先第一，它会串味儿，它会影响别的东西的那个这个 味道、啊， 而且它鱼的饵料之间，它会影响它的雾化。 嗯。 鱼饵到水里的时候，它形成的是一个雾化的区域， 嗯， 而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哎，我打完窝子底下是一片的这个，比如说小米儿或者是， 嗯， 玉米粒儿， 嗯， 然后呢，我这鱼饵抛下去，这鱼饵嘚就掉在这个椰玉米粒儿里边，然后这鱼哐哐哐哐哐哐哐吃的时候就把我这饵这雾吃进去了。其实这种对钓的效率是最低的， 嗯， 对，然后尤其像鲫鱼这种，它看到一团水雾里边，然后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像咱们，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咱们煮棒子面粥， 嗯， 家里煮棒子面粥，那个你把这棒子面往这个清水里放的时候，那个刚一入水，哗散开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就是它在。 嗯， 他在自然水里看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觉得哎，那里边有吃的， 嗯， 我会就去找这个地儿去吃去，他就会往这个地方聚， 嗯， 只有这种的状态是最好的。您像那咱们经常看那个以前小的时候去鱼坑钓鱼， 嗯， 论斤腰的去过吧？ 是， 就钓一条鲤鱼3斤，这1斤18块钱， 嗯， 对，这种地儿叫论斤腰的，论斤腰的这种地儿，经常都会给您这种颗粒上面绑一个这个皮筋儿。 哎，对对，我们也试了， 用过 我们试过啊。 对，然后把这个颗粒直接穿的这皮筋勾的上，然后往里水里一扔， 嗯， 然后你可能半天就这一个饵就够了。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种的这个钓鱼是最慢的，它我们说攻击性不够强， 嗯， 因为首先第一，你的饵的适口性极差。 嗯， 就是鱼会吃到这个硬的东西，它在嘴唇上一抿，它觉得哎呀石头把吐了。然后除非你这钩子特别锐，或者你漂调的特别灵，它往里一进，整钩在它的鱼唇上，或者是它有那个漂向有变化，你能当时刺鱼，很快的能把它勾中， 嗯， 你才能钓上来。除非那种情况，基本上在自然水域这种东西很少用到， 嗯， 很少用到。基本上都会用到我说的那种方法，它会用面食，然后用适口性很好的，它一抿，这个东西很软，它就能吸到它的嗓子眼里去，钩子自然就被带进去了。它吃不到硬的东西，它吃到硬的东西，它会觉得哎呀，我误食了什么，吃的石头，吐了 。 对、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嗯， 其实我在这个我们去钓鱼的过程当中啊，我还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自然水域里面，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去， 嗯， 那觉得有，比如说我相中了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已经有人在那儿了， 哦， 一般多少米算是一个比较礼貌的一个距离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这样，就是， 嗯， 你的杆子， 嗯， 横打。够不着对方， 嗯， 对，这个相对比较礼貌一些。然后就是你抛竿的时候，就即便比如说我抛歪了， 嗯， 我横着抛，我也不会抛到人家身上去， 嗯， 这个距离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因为如果你抛竿，你能抛到人家窝子里，这就不行了。而且你在遛鱼的时候，尤其在那个自然水域里，大家使的杆子相对比较软， 嗯，对。 使软杆的目的是什么？防止跑鱼，因为它不像在那个管理场， 嗯， 管理场为了回鱼快，它使的杆子比较硬，在自然淡水自然水域里，你使的杆子会相对比较软，软杆子在控鱼，在往回鱼的过程中，它会乱窜，你不好控，不好控呢，它就会往别人的窝子里钻， 嗯， 然后你钻到别人窝子里，这就不合适了，因为你把别人窝子搅了， 嗯，搅乱了。 对，如果你在这一刻在断线跑鱼，哇，那尴尬的时刻就来了，因为受惊的鱼窜到别人的鱼窝子里，会把别人的窝子炸了。 哦， 对，就是我们俗称就炸了窝了。 他就是回去就告诉我说不行，这地方有人钓鱼。 对，然后对这个，哎呀，我吃着钩子了，赶紧走。 啊， 对，这就。这人家那窝子里的鱼就都走了， 嗯， 人家也没法钓了，所以最好就是横打杆子不会够到人， 嗯， 这个距离是相对比较合适。如果你比如说你的朋友上次去钓带的是钓鱼的凳儿，对吧？和 箱凳儿都带了， 对，他带的凳儿和箱，然后我建议他去买一个钓台 。 钓台是铝合金制作的一个，大概能有8000桌子那么大， 就是可以到水支在水里是吗？ 对，它可以根据你那个钓鱼环境的这个地形，可以改变它这个桌腿的这个长度， 嗯，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把那个地面调平，说白了， 嗯， 就在那个我们不崎岖的路面上搭了一个地台，然后你把这个你的钓箱啊凳儿啊还有你钓鱼的工具就都可以放在这个地台上， 嗯， 就放在这个平台上，放这个平台上你坐在钓就 OK 了，它很稳固，国内生产的这种东西，嗯，不贵，二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都有， 嗯， 然后它只不过就是调节的灵活度， 嗯， 还有可转动的这个关节少多与少的问题。 嗯，我怎么觉得这个运动好像很烧设备呢，是吧？ 哦，是这样啊，就是那个我刚才一开始我也说了，就是因为那个国内的生产商已经越来越多了，然后他做的这个东西已经大量的进到国内， 嗯， 就在国内生产，然后我们那个整个把这个产业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设备价格其实已经降得很低了。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么喜欢钓鱼，经常去钓鱼，那你钓回来的鱼自己都吃吗？ 我都放了， 都放了， 都放了。我们首先第一， 嗯， 我在自然水域里边那个钓到的大量的鱼，在 在这个自然水域里它属于一个顶尖的掠食的动物，它属于控制整个这个水域里边的鱼的这个种群的，就像鲨鱼在海水里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把这种鱼带回家吃掉。 但是您说这鱼我怎么听起来那么好吃呢？ 啊 就是那种刺儿很少的鱼吧。 对对，你比如说桂鱼 啊， 然后黑鱼， 嗯 啊，这都是做酸汤鱼， 是是是， 对，然后石斑啊，然后这种都是大量的，都是这个在水里边它会控制其他鱼种的。 嗯， 然后如果你把它带走了，这个自然水域里的生态环境就被破坏了。你比如说你把老虎打了，这山林里边全是羊， 那也挺好的，我感觉 山林就被羊都吃没了。 是是是， 对 啊，这个食物链断了破了之后，生态链条 对 啊，就是会造成一些物种的疯长和一些物种的消失。 对，我不是说就是特别绝对的，就是说让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就是说我钓上来都放了，不拿回家吃。 嗯， 然后你可以带走， 嗯， 带走在有前提的条件下，就是咱别都带走， 嗯， 能给人留条活路，然后够吃。比如说我今儿回家够，我家里三口人，我吃两条鱼，那我挑两条大的，剩下小的都放回去， 嗯， 然后让它能恢复这个生态这个环境。然后那个如果今天说在家里咱有只鸡在冰箱里冻着呢，没吃呢，咱就别拿了，咱就放就得了。对， 嗯。那你的钓友们呢？他们也都是一条都不往回拿吗？还是说 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玩儿？对， 嗯， 我们，你像我家里基本上吃鱼，我都是会去买。 嗯， 对我，你比如说，带鱼， 嗯， 我家里吃鱼基本上带鱼、鳕鱼，然后鲈鱼和桂鱼这几种。 嗯， 然后我基本上都去买，我也像你一样，我不太喜欢摘刺儿，尤其家里有小孩儿，然后孩子也不太会摘刺儿，所以我基本上都会买这种鸡尖刺很少的鱼去 这个 做。 家里面的人有没有质问过，说你能凭本事钓上来，为什么还要花钱买 啊？哦，当然，这尤其老人，尤其那个我丈母娘就极其的反感我这事儿，就是你为什么每周出去钓鱼，为什么每次都不往回拿呢？你真的是去钓鱼了吗？对，你这不是出去打牌了吗？我说这真不是，这个就我们就都放了。如果您要想，我下回给您拿回一条来，我也确实有往回拿过一两条， 嗯， 就是为了那个满足老人的这个心愿，他带我钓鱼去， 挺有意思。那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钓鱼是一个相对静和相对独立的一件事儿。 嗯， 那一堆钓友或者几个钓友一起去的话，你们在钓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交流吗？ 会啊，就是我们会聊天，然后 那不好意思，就是按说这个钓鱼的时候一点动静都不能有，聊天不会影响吗？ 不会 啊。 对，这个当然了，鱼对自然环就是周边环境的判断，它其实尤其自然水域里边那个食草的鱼类， 嗯， 它用眼睛的那个机会很少， 嗯， 就是它用的眼睛也其实就是感知周围光亮的明与暗， 嗯， 这种变化，然后它很少有鱼是有那个对色彩有感知的， 嗯， 然后气味， 嗯， 震动都会对它有影响。 嗯， 所以我们在钓鱼的时候大量的都会使用颤动的饵， 嗯， 对，就吸引这些水里掠食性的鱼类，觉得那儿有一条受伤的小鱼，是不是会很好吃呢？而且不会费很多劲，这样就会比较好捉到，用这种方式去诱惑它，钓到它。但是其实说句实话，你只要不大声的喧哗，你只要不站在鱼能看到你的位置，基本上都还好。 嗯， 尤其捕食性的鱼类，你能看见它，它也能看见你的位置，那就很，它基本上就不会就食了。 嗯， 对。但是那个我们也有一种叫目视钓法，就是在那个很清澈的水域里，你看到鱼的时候，你要尽量的躲着它。 嗯， 我可以看到鱼，我比如说我躲在树丛后面或者石头后面抛饵。 嗯， 然后吸引他去救饵也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让他，你光就站在水边上，然后让他能看见你，你还那个，啊，拿着螺筛着螺去，那肯定就都跑了。 那如果要是没约上朋友的话，自己会去钓鱼吗？ 也会去，但是当然了，这个那会儿钓鱼就基本上 那个就会感觉比较寂寞。 嗯， 对，就是想去享受那份孤独了，你就只能去享受那份孤独了。 我其实呢，就这些问题啊，我也问过我那朋友，因为我真是、 嗯、 我第一反应真是觉得三十出头去钓鱼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早？然后所以我就问他、 嗯， 我说你他，因为他经常自己去钓鱼、 嗯， 我们周围的朋友可能都觉得他有点这个习惯，运动习惯有点老哈、 啊哦。 但是他自己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自己在那儿待着干嘛呢？ 嗯。 他说这个享受安静的这个过程，我说在床上躺着享受不了吗？他说不一样，床上躺着翻手机。 嗯， 我说你钓鱼不看手机吗？他说不看。 哦， 我说你在床上躺着不看手机不比钓鱼舒服吗？反正总之我就一直跟他抬杠、 哦、 但是他呢一直这个钓鱼的决心很强大、 嗯、 设备买得很齐，但是确实没怎么钓上来鱼。 就是这样，就是钓鱼这件事儿很奇妙，它是一种就是通过一个杆儿一个线， 嗯， 然后你去连接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种生物的一个过程， 嗯， 很像你去探索外太空找地外生命的那种感觉。 嗯、 当然，比喻不太恰当啊，但是当真的是因为我们是陆生的生物， 嗯， 虽然我们是那个从水里来的， 嗯， 但是我们毕竟在陆地上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是一个陆生的生物。然后你能通过一根杆和一个线，然后把水里边的一个生物来钓上来，来跟你亲密的接触， 嗯、 然后能跟你见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而且尤其在那个刺鱼的那个过程，就是你看到漂歘一下下沉，然后你猛抬杆，然后这个杆子从水里传来巨大的拉力的那一刻，你的心、你的那个肾上腺素、多巴胺的分泌、 嗯， 对，都会让你带来非常大的愉悦感。 挺刺激的哈、 嗯、 再来一个这个门外汉问题吧，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刺鱼的这个感觉、 嗯、 包括我那朋友也跟我说你眼睛得一直盯着那漂、 嗯、 一往下动你就马上把那个拉上了。当时我就想为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其实就不理解、 嗯、 你想这鱼它都已经咬着钩了，它还能难道把这个钩给挣脱开吗？ 它会吐掉， 还有这本事呢？ 对，它会吐出来，就是跟刚才我说的似的，它吃到它觉得口感不对的东西它会往出吐。 嗯嗯， 现在尤其现在咱们用的大量的钩子其实都没有倒刺的，以前的钩子呢相对就是都是会有倒刺的，它对鱼的伤害会很大。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钓了鱼你再把它放回去它还能活吗？我说首先第一，我钓的这个鱼是肉食性鱼类，它在吃别的小鱼的时候也经常会被鱼刺扎到嘴。 嗯， 它那个鱼被那个这种食肉性鱼类被小鱼卡死的几率比我钓钩卡死它的几率要高多了。然后另外我们用的大量的鱼钩都是没有倒刺的，它就像一根针扎进去一样，然后可以很快的拔出来，不会对鱼造成永久性伤害，它会愈合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鱼很聪明， 嗯， 鱼很聪明，它吃到它觉得不对的东西它会吐出来，然后如果你不及时的扬竿刺鱼的话它就跑了，而且你的食也被他带走了。 接下来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您经常去的这些京津冀的这钓鱼的点儿、 哦、 让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呢也知道去哪儿能钓着。 哦，首先第一，我建议这个初学者都去管理场。 就是鱼塘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就是俗话说的鱼塘。然后我们钓鱼圈里的带引号的黑话，这叫黑坑钓场。 为什么叫黑坑钓场？ 对，它是这个我们花比如说300块钱钓一天，然后老板呢会跟你说这个你钓上来这鱼我3块钱一斤收回去，你要钓100斤你是不是就回本了？ 我还能钓上100斤，我钓几条不错了，我感觉啊。 当然了，有很多高手都是能钓回本啊， 嗯，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黑了老板了。 哦， 对， 这是对高手来说。 对、 啊， 然后他们会去那个想尽办法去把这个事儿做回本。 嗯 嗯，然后我建议优先选择这种就是管理场去钓鱼。 嗯、 首先，第一，它环境有保证。 嗯， 它的河岸很平整。 嗯， 然后水里的鱼也有保证，老板都放够了鱼了。 嗯， 这些鱼你都只要你有一定技术都能钓到，甭管你能不能钓回本，至少你能玩得开心。 对， 然后 尽量少去这种自然水域。自然水域我相对推荐一点的就是温榆河。 嗯， 温榆河因为它河岸比较平整，然后管理也现在相对比较那个严格。 嗯， 然后呢，它的那个能钓鱼的河段的画的也比较清楚。 嗯， 然后温榆河的这个流速也不快。 嗯， 你能钓点东西。然后也，你就即便说那有失足落水或者东西掉到水里的情况，你也不至于发生任何太大的危险。 嗯。 然后，但是我们也建议自然水域垂钓的时候不要进到水里边去。 嗯。 对，水火无情，永远记住。 那在温榆河能钓着哪些鱼呢？ 鲫鱼、鲤鱼、黑鱼、草鱼，我都钓到。 哦，还是挺全的。 对，很全。 嗯。 路亚我推荐几个场地，就是比如说像。长辛庄，长辛庄是一个相对比较高德地图上你能搜到长辛庄钓场，这是一个北京相对比较全的一个钓场，它手杆钓的坑，还有那种论斤腰，我刚才说钓罗非鱼的地方，然后包括淡水路亚的场地都有，然后收费也不贵，我会玩的比较开心， 嗯， 然后子溪路亚钓场。朝阳农场八号院，朝阳农场八号院就在朝阳区啊， 嗯， 不远， 很近， 然后很近， 啊， 然后朝阳农场八号院也是一个不错的路亚钓场，而且它里边还有钓虾的场地，然后还有就是怀柔有几个钓场， 嗯， 然后基本上都是钓红鳟的， 嗯， 但是这个就相对比较对技术要求就会相对高一些，密云有一个船钓鲈鱼的场地。相对更专业了，它需要开船。天津基本上今年赶上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吧， 嗯， 基本上都出京很少，但是基本上以前每年都会去天津钓海鲈，钓鲅鱼。 嗯， 对。然后海鲈和鲅鱼经常会在秋末冬初会回游到渤海湾的近海的区域里边捕食小鱼。 嗯， 在这会儿钓那个。鲅鱼和海鲈都会比较肥，然后在那个黄骅附近， 嗯， 然后有会有点，你可以上论坛上去查查，因为我这两年都没有去了，我不知道具体的点还能不能钓到。天津有大量的防波堤，防波堤的那种防波石下边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黑鱼， 嗯， 黑头鱼， 对， 味道很好，这个鱼回来。红烧着吃很棒，对，因为我之前在北京还买过这个鱼，因为天津钓的会相对比较小啊， 嗯， 但是它密度很高，很有意思，特别好玩， 嗯， 然后如果你再带上一个小的灶具，然后在防波堤后面煮个方便面，然后一吃， 哦，就是这边钓着那边烹饪着， 对，就会很有意思，很有野趣，然后烙亭。河北的烙亭，然后也是可以钓到海鲈鱼、鲅鱼，尤其这个季节，海鲈鱼、鲅鱼，还有黑头黄鱼， 嗯， 牙平这些都可以钓到。嗯， 给我说饿了呢。确实，今天呢，跟庞立明聊了关于钓鱼的事儿， 嗯， 我觉得是算是解开了我心里面的很多的谜题。 嗯， 确实不仅限于退休的老同志们可以钓啊，年轻人。也有也可以感受到钓鱼当中的很多魅力，反正我呢是想动身去试一下，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刚才庞立明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玩的地儿，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庞立明， 哎，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 北京时间8点整，